你有冇试过上网台揾节目？有冇发觉同一类嘅节目有好多唔同嘅质素 ？My Radio 为你提供一星期七晚节目时间表，唔同嘅节目，由本地政治到香港风情，乜都有。你唔使再嘥时间去听其他废话。My Radio 帮你用最少嘅月费得到高质素嘅节目。上 My Radio 网站，可拣直播，亦可拣重温。再按 Enter 就咁簡單。 MyRadio 在互聯網當中為你製作最精彩的網台節目，你可以根據你的興趣選擇你喜歡的節目，選 Facebook 直播、 YouTube 或者 Livestream。 記住 MyRadio 的節目是有最精闢的 insight 和有娛樂性的節目，所以給節目月費是絕對值得的。 血浓于水，因为文化认知，我爱香港，我是香港人，香港风，香港情，走出录影厂，一一话你知。香港风情主持吴嘉文。 我哋走出网台嘅录影室，同嘉賓傾下偈，講啲將會被消失或者被遺忘嘅香港獨有風土人情同事。大家好，我係吳嘉文 ，My Radio 十週年台慶節目《香港風情》。好快就會同大家見面啦！我哋嘅嘉賓嚟自不同階層，佢哋會係專業人士，嚟自政界、商界，或者你身邊擦身而過嘅一個小市民。我哋嘅話題天南地北，都希望增加你對香港呢個地方嘅情感。香港風，香港情，我哋走出錄影室，日日話你知。 嗱，頭先即係過場嗰啲嘢，你唔好出界啊 ，OK 啊。咁咧就今日講呢個就桃花，但係嗰個個案有少少特別嘅，應該就係比較靚嘅人，但係桃花就弱， 係咪？ 咁你俾個個案大家睇睇先。 睇個第一個個案就係一個女仔嘅個案啦。係啊，咁我哋睇一睇個圖。咁啊，睇翻佢本身嗰個喺八字嗰度咧，顯現翻佢嗰啲喜忌啊。 嗱，記住嚟去一去嗰個八字啊，即係第嘅個圖圖嚇。 係啦，呢一個啦，係啦，甲人壬申申卯申卯嚇，咁大家 申卯坐 係啦。咁啊，而家大家睇到啦，佢其實佢嘅日元咧就屬金嘅嚇，好清楚寫咗出嚟噶啦。咁佢喺個喜忌咧，因為我哋成日都話啦，八字分喜忌，咁你分到個喜忌咧，就容易判到佢一啲對佢有利啊或者不利嘅一啲事物。咁個喜忌嚟講咧，譬如喜咧就係個印劫比啦，咁啊忌就忌啲傷財官啊，咁啊而喺本身睇翻呢個命盤呢個女仔咧，咁啊樣貌係端好嘅，即係其實叫靚嘅嚇，咁啊。小鳥依人嗰種型格啦嚇，咁啊，其實如果嗰種型格嚟講咧，其實好多一啲即係比較容易得到異性歡心嘅，但係咧佢好可惜，佢啊異性原來真係比較薄噶啦。點解咧？因為其實睇翻個四柱啦，佢官星咧就得佢一粒，咁喺邊度咧？就喺嗰、那個喺嗰個地支個位度得一粒，埋喺隔離個水嗰度。咁啊，咁官星得粒之餘咧，就唔坐正嚇，冇坐正啊，唔係應該話講官星喺個木嗰度，人木個人木嗰度 喺年柱啊， 人木係啦，講錯咗啫，人木嗰度就睇到個丙火啊，丙火就係佢粒官星，就冇坐正。咁所謂冇坐正咧，就即係冇坐喺佢個夫妻宮嗰度。 阿黃師傅想請教你啦，呢度算唔算係嗱個正官就藏咗地支啦？咁啊上邊就雙官就透咗天咧，會唔會係雙官見官咧？ 咁啊亦 未至於話到相公見官嘅，因為佢又唔係成處去，即係唔係同一處啦。咁我哋而家睇翻佢咧，最主要係睇咩咧？因為佢嗰官星冇坐正啊，冇坐正意思就係話所謂嘅咩誒情不在公啊，因為唔係坐正喺個夫妻宮，唔喺佢日元下低。咁情不在公咧，咁啊喺個異性緣啊呢個命格個，所以睇到咧就係比較弱嘅。咁仲有一樣咧，而官星咧係佢嘅忌神嚟嘅。咁最問題最大就係咩咧？冇個印星去幫身啊！即係我哋所講嘅印星，即係官印就傷身噶嘛。咁你如果官印傷身，你咪容易覓得一段好姻緣咯。即係叫做譬如，因為印就是身旺個同個官咧係大家傷身咧，咁啊官身印，咁啊對佢如果係有利嘅話咧。因為剛才都講啦，佢個喜忌嗰方面咧，個喜神係印星啊嘛，咁冇個印去幫手，即係話冇一啲可能女性嘅長輩，因為如果講話如果佢自己去結識一個異性咧，就冇俾一個如果係一個女性嘅長輩，譬如媽媽或者姨媽姑姐啊、姑媽嗰啲啊，即係嗰啲長輩嘅女性去幫佢介紹咧，反而對佢有利，因為呢啲係官印相生喺個八字咁樣睇翻嚟嘅，咁、那個姻緣咧就會比較強啲咯。咁啊，所以就好多時點解話喂靚女又冇異性追求，又但係又但係佢喺外觀睇又唔係差喎、咁樣。咁嘅因素咧就係喺呢啲命盤度咧，我哋可以睇得到出嚟嘅。咁當然啦，你話喂佢本身嗰個命格冇喎，咁點啊？咁大家都知啦，如果喺八字論咧，一定會計埋個大運嗰十年啦，或者流年啊嗰啲嘅。咁所以咧就睇下喺唔喺大運嗰度咧，或者流年嗰啲咧，有冇一啲屬火嘅年份啊？因為火係佢個官星啊。咁所以咧就喺呢啲年份如果有出現嘅咧，就會容易啲咧幫佢增強翻佢當事人嗰個姻緣嗰個運勢咯。咁所以係又要睇翻佢本身個命嗰個運啦。我哋成日講就係個運啦，因為佢要求官嘅話，求男性異性嘅，佢就一定係要有一啲火嘅運啊。咁譬如或者咁講，如果一年四季當中夏天嗰個機會率咪大啲咯，因為夏天屬火啊嘛。 咁佢呢個即係咁嘅情況咧，佢如果譬如話啲人同佢相睇啊，或者所謂嗰啲即係同佢嗰啲 matching 啊，會唔會好啲少少啊？ 係啊，但係就最好就透過一啲年長嘅女性去介紹佢咯，即係所以話可以相睇啦。即係有時又有啲點解有啲有啲命格，即係或者有啲女性啦，點解佢反而相睇？又會有一個結到婚啊行得埋嘅男人咧，咁就係有時就係可能就係透過呢啲咁嘅原因嚇，因為佢個喜忌神個原因影響咯。咁但係咧有一樣嘢亦都要注意嘅，佢如果有咧都唔一定係好事。咁啊點解咁講得咁矛盾咧？因為頭先都講啦，佢個忌神係傷財官啊嘛，係嘛？咁即係大家嗱睇翻喺佢夫妻宮嗰度啊，坐咗個咩啊？卯木就係佢個財啊，就係佢嘅財嚟嘅。咁即係佢老公啦，係嘛？咁問題就係話咩咧？佢呢啲遇到嗰啲男人咧，好多時都會容易乜嘢咧？容易問佢攞錢使。唔係個男人俾錢佢使喎，係。佢要調翻轉頭俾錢男人仔，但係其實如果喺我哋角度咁睇啦，個男人唔俾錢佢使都算啦，佢有經濟能力，佢自己得嘅。最緊要就係話唔好個男人調翻轉頭問佢攞錢使，咁啊其實就已經係好好嘅。 佢會唔會俾男人呃啊？ 男人呃就其實都會嘅，因為佢金劈木。是吧，咁啊， 耗得多， 系啦，耗财耗得多咯，系啊，所以喺呢个我哋呢个五行咁去判咧，佢系所以成日话男人埋身就系耗佢财咯。咁你话至于佢系自愿俾啊，定因为俾人呃咧，咁就要睇翻当时嘅现实當中佢哋嘅相處啦，但如果喺五行咁睇咧，就你都可以話佢俾人呃嘅，因為個金劈落個木度啊嘛。咁同埋仲有一樣嘢咩咧？ 埋佢即係佢結識到嗰啲男朋友或者老公咧，佢有機會私底下個男人都走咗出去玩。點解咧？因為大家喺個身同卯，你會睇翻啦，下低係月同根，咁喺八字度月根咧係相合嘅。 嗯 啊，合呢個係暗合，暗合即係暗地裏走咗出街。出咗去玩啊，係嘛？或者出咗去溝女啊，咁亦都唔出奇噶嚇。咁同埋調翻轉，仲有咩咧？因為佢嗰、那個佢嗰個咩咧？嗰、那個劫比咧，雖然就係喜神，但係咧，因為劫比都係一個競爭對手嚟 嘅，比劫啊， 比劫啊，呢啲都係競爭。不過喜神咧，佢就容易爭贏咁解嘅啫。如果佢話忌神咧，咁就大鑊啦。 但係要爭， 係啦，爭親都輸嘅。但係喜神嘅。就會爭贏，係啦，但係好似阿台長話齋啦，但係都要同人爭，即係比較辛苦啲咯，即係要得到一段好姻緣就辛苦啲咯。 呢種命格做質失得唔得啊？ 質失啊，咁你要睇當事人願唔願意喎。你而家呢個年代唔同以前喎，係咪先？你年代唔同，未必係話願意肯做呢樣嘢嘅喎。同埋你睇下而家好多都話喂， 唔係，但係質失可唔可以咁計咧？譬如那個大婆是已經過身，可唔可以咁計？ 哦，咁得， 過咗身嗰個叫填房啦，係嘛？係咪叫填房啊嘛？過咗身就填房 啊嘛。係啊，可以係啊，但係問題一樣嘢，那個男人本身都係已經有過一段正姻緣，只不過係 咯係咯，但係咯，但係個正姻緣係 啦，已經結束咗啦嘛， 結束咗啊嘛，咁都得。 但 係 你話佢已經佢再。佢現在已經是有一個正室，佢埋咗埋去，咁你而家呢個年代是小三嘅啦嘛，小三點啊？大陸會點啊？俾人 小三 周街打，俾人剝衫啊！ 真係好大問題啊！係 咪先？咁呢樣嘢就 師傅咧， 你要睇翻睇翻。 都想請教你俾啲觀眾有一個聯想，呢個美女嘅八字嚟講咧，佢美係美喺邊度？如果你話俾我知，佢似邊一個明星咁樣嘅美法咧？呢個 明星我又 等我聯想一下，聯想一下， 因為佢。佢新卯呢種型格咧，係屬於比較小鳥依人啊， 細粒啲嘅，細粒啲嘅， 精靈啊，係啦，精靈啊， 白白地嘅，有隔離有一個飲水喺度。 咁啊，所以呢樣嘢就係啦，金水又傷身啊嘛。 會唔會大大眼嘅咧？ 係啊，圓碌碌啊，係 嘛？ 圓碌碌，企你㗎，係啊。 身高有冇1.60米啊？ 啊，冇咁啊， 1.5米咗， 系啦，1.5米啦，系啦，1.5米，所以我头先都讲啊，佢系一个小鸟依人嗰格局啊，咁所以其实正常佢呢种身形就系比较多男人喜欢，你尤其是你中国人嚟讲，你高大极都系冇鬼佬咁高噶嘛，系咪先啊？咁你通常你喺以比例上，佢系一定系。吸引到人去望嘅， 好有興趣想知道似邊個， 係有機會介紹你識下咯。咁但係你冇辦法，佢呢啲命格咧就係咁樣。 唔 係 我哋幫 佢呢個如果以我譬如行外人問咧，佢個性格會唔會都導致呢個問題咧？ 性格有關係嘅，因為佢個劫比多咧，咁佢即係點講啊？佢嗰、那個如果佢有一啲比較。管束男人嗰種 態度，傾向， 即係可能係啦，即係身形可能嬌小玲瓏，但係有時喺脾氣上啊嗰啲咧就 會唔會教佢年紀大啲好啲咧？ 咁啊，如果喺呢一方面佢接受到二路姻緣，都係一個選擇嘅。 係咯，就係頭先我哋講過，譬如話佢即係識呢位男朋友，佢以前已經有一個或者兩段，咁就但係過去咗嘅。 係啊， 咁都可以計，即係當係。 咁但唔係喎，咁佢呢啲係拍拖啫喎，佢唔係談婚論嫁，或者真係結咗婚唔係喎，佢反而佢需要。佢你如果你講二路姻緣咧，細過自己或者大自己一輪係嘛，甚至乎對方結過婚嘅，咁呢樣會比較好啲喎。你如果唔係再頭先所講就係話，再唔係就係話透過一啲女性嘅長輩去介紹俾 咁佢最終會，你估佢會唔會有姻緣，即係結到婚咧？ 得嘅， 得啩，得咯，得咯， 系啊，都得嘅。 你會唔會幫佢配對？你幫佢揾一個夾八字同佢合嘅，幫佢配對。 我就唔會主動去介紹俾佢啦，即係佢話 做中做寶， 係啦，中媒人三代。 我叫你夾一個， 你話如果佢認識到嘅攞個八字嚟咧，咁我可以幫佢批下嘅，係咪先？咁啊，最緊要就係佢自己中意嘅啫。啊，不過都係要注意翻一樣嘢咯，唔好去。點講啊？喺個財政嗰方面，自己反而要獨立翻咯，因為佢個盤就係話會使錢俾男人啊嘛。因為有好多時個男人如果 問你攞錢你冇人啦，係咪先？咁再正常嚟講，你傳統社會中國人都係希望個男人俾錢個女老婆去使噶嘛。 就講我， 你唔使，你都起碼唔好問我攞，係咪先？ 如果我用紫微去睇佢甲人年出世咧，因為甲嘅四化咧就甲年破母羊啊嘛，咁啊太陽咧就化忌啊嘛，咁佢真係要揾一個男人咧，就可能比自己嘅學歷低啲啊，揾錢冇咁多咧，年紀大啲咧，咁可能先有一段婚姻出現。 咁但佢未必想喎，又呢個又問題。 嗱，呢個就比較現實角度啊。但係如果喺我哋咁，我成日都講啊，命盤知道咁點咧？點樣改變咧？但係佢明明係冇嘅嘢喎，冇嘅喎。咁如果係冇嘅，我哋唔係神仙啊嘛，我哋都係一個凡人，就以智論智。但係如果以佢八字嚟講，其實可以有一啲風水上嘅調整。咁當然啦，譬如催旺佢姻緣啦，喺前幾集都講過啦，點樣催旺姻緣。同埋如果針對性嚟講咧，喺個姻緣運嗰度咧，其實佢可以咧喺屋企啊，佢自己屋企個客廳咧擺翻一個木櫃。咁啊，擺一個木櫃就喺個客廳個位置嘅，同埋放翻一隻得意 cute 啲嘅狗仔喺佢屋企一啲吉位度。咁點解咧？因為狗仔咧係屬喺地支叫戌啊嘛。咁佢坐卯啊嘛，卯戌就合啊嘛，係嘛？ 合咗個火。 係啦，合咗佢，咁咪變咗一個火。嚟伸翻即係個官旺啲咯，咁甚至乎如果喺屋企個住屋環境許可，因為有啲屋村或者有啲樓養唔到狗噶嘛，咁如果佢係養到嘅，咪養翻只狗仔咯。因為通常咧，而家好多時咧，點講啊？睇到啲相啊，譬如啲社交嘅網站啊。我哋都成日見到啲靚女咧，梗係養翻一兩隻小寵物噶嘛， 中意養貓， 係啦，貓一係狗啊， 我嗰個圈子就中意養貓嚇。 咁養貓方便啲嘅咁啊，咁即係而家我哋能夠做咧，就即係話俾佢聽，佢可以做呢樣嘢。 咁佢平時應該著咩衫？嘅顏色嘅衫？ 平時嘅如果佢喜印劫嘅，佢一定係咩咧？金色。 金色衫哇，真系 金银白都得、 哦 okay ， 金银白都得， 金色衫好难着 啲，同埋啲啡黄嘅嘢， 啡黄 咯，金银白嘅咯，金银白为主咯。咁如果佢要官星嘅，咁啊带啲红咯，系一属火嘅嘢咯，就千祈唔好着啲譬如水嘅衫啦，即系啲物件啦，系啦，或者 咁女仔中意粉红色咪可以好啲咯，啱用咯，粉红色咪好啲咯， 咁啊增强翻佢嘅运势啊、官星啊嗰啲咯。 卡天师师傅有冇啲即系催桃花嘅一啲即系咁嘅小嘅？ 秘技催桃花咧，我哋未讲过，有 未完全未讲过， 未讲过啊！我哋上次好似人哋西方人咪好中意咧，就批苹果，记唔记得啊？咁啊，对住嗰盘镜咧，就拿个苹果嚟批。 喂，呢好似巫术嚟 啊！唔系啊，巫术唔系，即系咁样讲啲传说也好，点都好啦，咁样咁啊，小心批到只手先啊！呢样嘢就，但系嚟讲咧，就话我哋如果我哋依家咧用这个小即係嗰啲小嘅風水物咧，可以用水晶嘅蘋果啊！ 水晶蘋果啊！ 水晶蘋果啊！粉紅色，但係唔知點解香港依家咧就比較少買得到，同埋都幾價錢都幾高啊！即係依家 唔平啊！呢啲 唔平啊！水晶即係水晶蘋果咯，咁啊，我哋擺喺自己嘅桃花位嗰度。 九十年代都興過一輪嘅水晶蘋果都。 同埋咧，有時我講就又係講旺桃花啦。咁咧就可能咧呢啲係屬於一個小 tips 嚇。咁咧，如果你自己中意心儀嗰個男仔，譬如話你喺呢個辦公室裏邊見到個男仔，咦，我都幾中意佢嘅喎，咁你就攞個手機。影咗佢幅相，唉，影咗佢幅相，嗱，呢啲系生活玄学噶，大家咁即系 当 嚟，系啦系啦，即系咁样当嚟，大家即系参考，就摆咗喺自己间房嘅桃花位里边， 哦， 咁样就即系可能咧，你发梦都谂住佢嘅，咁样系嘛，将嗰个磁场咧就大家吻合，咁啊，因为咧？点解会咁样讲咧？真系有啲系 work 噶，但系唔系话完全真系 work 嚟参考， 即系希望攞呢个意象嚟增强嗰个运势 咧。因为点解咧？嗱，以前咧，我有一个同事都好得意嘅，咁咧佢系自己喺个办公室嗰度咧，佢系等咗阿李生嗰幅相喺度。咁你知道李生系边个啦？香港首富。佢话因为点解咧？我就以佢为偶像，咁我就希望咧就好似佢咁样，有好多财富咁啊。咁啊，但系佢真系变得好积极。好老实讲，真系几 咁呢个系一个自我催化。 系啊，冇错啦。咁桃花都可能会系咁样噶吓。咁啊，若果你话一个女仔可能心仪有三几个同事，咁啊等晒三幅相，睇下中边个。嗱，呢啲系讲笑咁讲噶咋吓。咁你话催旺桃花嚟讲咧，有啲小 tips 都可以讲嘅。嗱，因为桃花位嚟讲咧，都真系摆花噶可以，但系咧就唔好摆胶花。嗱，摆胶花就变咗真系假桃花啦。同埋嚟讲咧。嗰、那個花樽千祈唔好俾佢空，你若果見到嗰啲花樽係借咗嘅時候，就馬上換咗佢。因為若果你擺個花樽喺度唔記得插桃花嘅話咧，如果你拍拖嘅時候咧，你都可能同呢個男朋友突然間嗌交嘅，會有分手嘅意象出現。 如果譬如話嗰位朋友，唔好理佢男性女性咧，佢自己嗰、那個即係工作台上面應唔應該擺花？ 其實可以噶，通常咧係電腦後邊。摆玫瑰，望桃花，嗱呢个小贴士嚟噶 吓。我记得我哋有开始头几集都，如果有睇开观众应该有印象嘅，我哋都有讲过今年嘅一啲系啦，桃花入命嘅朋友啊，个年份啊，同埋个桃花位流，即系2017年嘅桃花位就喺中宫啊嘛。咁啊，如果中宫嗰度可以摆到一啲催旺桃花嘅一啲饰物。啲物件啊，或者花啊嗰啲咧都可以試。 畫都得嘅， 係啦， 擺畫都 靚嘅嘢咯， 係靚嘅嘢擺畫都得嘅，係 啊，千祈唔好擺啲醜嘅嘢。 唔美容醜就好主觀嘅。OK， 哇，咁我哋跟住去下一個個案啦。 係啊，咁啊， 俊男冇桃花，哇，真係陰功。 嗱，呢個咧，呢個真係冇桃花，佢真係冇桃花，呢個就唔。就即係我就同頭先嗰個都有機會結識到一啲 手仔啊，係啊 呢個嗱呢個其實佢日元啊屬水啦貴水啦，大家都睇到啦嚇，咁啊 應該聰明人嚟 啦，係啦咁啊佢個喜神都喺雙財官忌日忌印劫嗰啲嘅啊，即係印即係同水啊金啊嗰啲咧，佢就唔啱用嘅，佢反而用啲綠啊紅啊嗰啲就啱用嘅。咁啊，喺呢個男性嚟講咧，佢其實一定係四正，即係個市正啊。 佢高唔高大？ 外觀市正啊，高大噶，高大嘅，但係就冇你咁高，都比我高嘅。咁啊，五官絕對端正。咁同埋最緊要一樣嘢係咩咧？你男仔最緊要咩啊？識氹女仔嘛，係嘛？即係咩啊？口才好喎、啊。识氹人喎，真系嘅。佢最紧要系咩咧？唔怕丑嘛，又唔戒口吓。咁唔怕丑，唔戒口，即系肯讲啦，系咪先？ 但都系冇桃花。 系啦，但系一样嘢，人啊有型有款，最惨一样嘢系咩咧？就冇艳款啊！你男人最忌就系咩咧？冇艳款啊嘛。咁点解话冇艳款咧？因为如果你在外觀看咧，照道理佢就一定是不會缺異性緣嘅。而佢冇艷款的原因咧，好多時就係因為嗱喺命個命盤當中咧，八字咧財咧就唔單止係解女人噶嘛，大家都知啦嚇，都係解埋錢噶嘛，真係錢嚟噶嘛。財喺男性盤就錢銀女人，咁佢本身個財咁弱，咁係咪變咗佢揾錢都難啊？即係你先唔好講話佢個桃花先，佢連揾錢都比人哋辛苦嘅嚇。咁、你睇翻嗰個財星咧，喺命盤當中嘅財星咧，就喺個廉柱嗰度。咁又係喺廉柱，又係乜嘢咧？情不在宮，即係又坐唔正個夫妻宮啦。 比較弱啊， 係啦，個財又弱，係嘛？得一粒冇啦，就係咁多，係嘛？就係、嗰一粒啫嘛，多都冇啊。咁你話弱唔弱啊？咁啊格。睇翻佢嗰個妻宮啊，就坐埋咩咧？劫比咁，大家都如果對八字 又係爭啊，又 係啦，冇錯啦，台長都知啦，已經聽得多嘛，係咪先？係嘛？即係逢係咧，好多時咧，打開命盤一睇咧，我哋最一啲好基本咧，淨係睇佢個日柱咧，又坐劫比啊，或者坐相食嗰啲咧。咁啊，都系 我識得有一個人， 婚姻都係雜雜， 又係類似咁嘅八字，真係大家真係講啊！我識得嗰個嚟講咧，佢真係好奇怪，佢因為劫比比較多，佢真係一拍拖三個月左右到咧， 嗰、那個女嗰、那個女朋友就俾人叫走，係真係咁。 即係靚唔靚都係咁啊！ 靚唔靚都係咁，真係 實力講得衰啲，你揾件豬扒都俾人叫走。 我真係識得一個係真係咁啊！個八字就係類似呢啲咁樣。但係結果到依家咧，五十幾歲都係結唔成婚。佢、真係一拍拖就唔知點解就好容易俾人叫走咗嘅。即係我同佢睇過啦。 你好明顯嗱，你一坐結比。你唔想同人爭都係人哋埋嚟同你爭啊嘛，係咪先？呢個係肯定啊嘛。最慘仲有一樣嘢喎，佢呢個結比佢係忌神嚟噶嘛，啊佢係忌神喎。咁有時一樣嘢你即係佢未知嗰陣，梗係即係未唔識得去避免啦。 點防先？咁樣最重要啦。 咁首先一樣嘢啦，佢衣著佢用嗰個顏色物品就肯定唔可以著啲黑灰藍先啦。忌神嚟噶嘛，係咪先？一定係著翻自己喜用嗰啲顏色噶啦嘛，譬如雙財宮嗰啲顏色啊。 如果佢拍拖個女朋友都唔可以著噶咯。 咁又兩樣嘢嚟嘅，咁最緊要佢自己唔好著啫，係咪先？佢自己 人哋著唔著都管唔到。 係啊，因為其一啦，其二佢個異性，假設佢有女朋友，咁佢嘅喜忌唔一定同佢一樣噶嘛，係咪先？有機會係唔同噶嘛。 著咁啊藍黑咁啊影響佢啊。 咁啊，最緊要自己唔好用先，即係譬如明明黑色頭髮，好似我曾經都講過，黑色頭髮都好，佢要木火啊嘛。咁咪染咗佢咯，染呢啲顏色咯，綠色、紅色嗰啲，即係最緊要你唔介意就得噶啦， 啱就得咯，唔啱就死。 你唔介意就得噶啦嘛，呢啲係最即係用翻自己對有幫身嘅嘢咯，嚇、啊、咁因為你喺男嘅嚟講，你錢銀女人，你嗰個財德弱得咁緊要咧，你真係好難去同人去爭嘅，即係就算你出去揾錢啊，你都係辛苦噶，呢樣因真係噶。啊！即係財弱冇辦法噶，咁最緊要就係話用翻個喜忌去幫身咯，幫自己咯。咁但係再加埋你喺一個現實世界當中，你冇錢點樣去識異性係嘛？你而家尤其是香港地嗰個消費指數咁高係嘛？啊，消費指數高，你食飯睇戲咁，你分鐘就咁樣去咗你成千蚊都唔出奇噶咯喎，係嘛？咁你個財咁弱啊嘛。 但如果佢呢個追啲比佢年紀大嘅，會唔會好啲啊？ 呢啲就唔關事嘅，佢係比較弱嗰、那個財就唔關年紀大與細嘅事嘅，因為佢本身係冇呢樣元素喺度啊，佢冇啊。咁佢既然冇嘅，咁你要夾硬去。接佢出嚟，接唔到。 真係有時真係緣分，亦都好難講。你見到香港有兩個退休嘅局長女性，一個廣播處長以前 張敏儀， 張敏儀啦，父母嗰嗰個以前嗰個局長，係啦，冇錯啦， 靚女嚟， 兩個都係靚女嚟嘅，都係誒。 唔係，但係嗰啲亦都解釋到嘅，都解釋到嘅啦。佢第一樣嘅主觀上。佢都要揾翻啲，唔係你冇講嗱，係啊，同翻 level， 係咁啊 level 先， 同翻個 level， 其實同翻 level， 唔容易揾。 尤其是你出咗名咧，你揾一個去即係比你真係差得遠少少咧，大家心理壓力都大嘅。 所以有時就係話喺現實角度，我哋可以即係會叫翻當事人，就係話你要調整翻自己嘅要求啦。啊，譬如要求冇咁高啦，咁你一定。 但係你要明白咧，即係因為伴侶咧，唔係你自己上嘅問題啊，對方都有， 對 方有呢個壓力。 所以好多時就話天意弄人咯，係嘛？你僅有一樣嘢得，就僅有一樣嘢失，係嘛？咁呢啲就即係要識得平衡啊！我成日都講啊，你要平衡噶啦。即係頭先講到，譬如衣著嗰方面，佢一定係唔可以做著嗰啲黑灰藍先啦，啊。啊、用多啲木火顏色啦、啊，譬如好似而家綠色嗰啲咧，係佢個喜神嚟噶嘛，咁呢個可以增強佢嗰、那個、思維啊。咁好多時你唔係話一定你所講嘅綠唔係話著嗰啲咩草綠啊咁老土嘅顏色啊嘛，你軍綠色、迷彩啊， 綠有好多種 啦，墨綠、鴨屎綠啊嗰啲都好靚噶嘛，嗰啲係嘛？咁你最緊要識得自己點樣去運用啫嘛，因為對佢有利嘅嘢，佢不妨去。用多啲，做多啲。 但係，如果頭先你嗰個講話，會唔會嗰個方向首先要吹旺個財先？ 係啊，所以佢首先一樣嘢，佢當時一定要勸佢唔好諗女性住，諗異性， 建立事業先。 係啦，諗錢先。因為好正常，你努力去做嘢，你揾到錢，甚至乎唔好話多與少，有時喂。 冇定義嘅、嗯。最緊要你有錢傍身，係嘛？你有錢傍身，你好自然係咩啊？你識個女朋友，你都大膽啲啦，係嘛？咁、嗯、有錢，咁你就自然夠膽去使啦嘛。啊，個人有個膽量係咩啊？有錢就有女人噶啦，係嘛？現實角度睇，咁有咗女人啦，又有錢咯喎。點解啊？因為個財星就係佢一個忌神啊嘛。啊，咁我但係當然啦，我哋亦都要知道一樣嘢啦。啊，命有時就係話好多時真係整定嘅。啊，即係如果信命嘅人啊，咁啊可以你可以話佢係一個好似作弄緊人咁啊。即係頭先我啱啱都講啦，你有嗰樣，你可能就會得失去某一樣嘢，有得失嘅分別噶嘛。咁但係當我哋知道嗰陣時咧，你唔多唔少你都真係要認下命啊。认命的意思不是叫你灰心，不是叫你不做事，不要想着、哎、我做不做都没有，是了本撇，不要做这件事。 我们学八字的师傅说知命但要用命， 是了，所以就是说你认命得来你要用它， 要用命， 你要去懂得纠正自己思维，怎样乐观去面对这件事，知道自己那个五行的喜忌，即是取长补短，这件事很重要的，取长补短，我知道了个命格，喂没有、啊、那怎样、啊、我的命格，即是好像现在这位俊男那样，他的火这么弱，他财弱嘛，没有、啊、那怎样、啊、那你就又好像我局话斋，流年大运在大运那里遇咯，系、嗯、嘛？大运流年，就算喂年，我就唔信流年冇啦，冇你流月都有噶啩、嗯？你一年四季系嘛？啊，金水木火土一年四季，你点都会有夏天出现噶啩？ 师傅，不如你揾个流月嚟帮下佢哋配对都好喎、 啊。啊，呢、這个啊呢、這个其实当时有教过佢做一啲改变嘅嘢嘅，喺佢屋企嘅风水上有调整嘅。咁但系咧，因为我都是即係做翻一個自己應該做的工作啦，因為等於有時一啲咩咧，一啲人去病啊，咁病要睇咩啊？睇醫生噶嘛，係嘛？咁我哋係做翻咩咧？就類似醫生嘅工作。喂，佢個唔係人病，佢命格出現嗰個五行平衡啊，或者屋嘅風水有影響啊，咁咪去幫佢擺啲嘢調整翻咯，增強翻佢缺嗰個運勢咯。啊，即係只能做到呢啲。咁至於喂出唔出現到，咁喺行到嗰個運嘅時候，亦都要當事人識得去把握。啊，心態亦都好重要嘅。咁啊，呢啲咧就個當事人一定要注意，最緊要用翻佢嗰個喜神嘅顏色對佢個幫身。啊，咁呢啲係必須嘅啦，呢樣嘢。 好啦，今日我哋節目時間差唔多啦，亦都即係一啲相當趣味性強嘅個案啦。咁但係最後嗰句就係、是、雖然係成事在天啊，但係都要調翻轉嚟講，都要謀事，都要在 人， 都要 在人，絕對係嘅，絕對係。 就唔好本撇啊 ，OK？ 千祈唔好本撇，一定都要積極面對咁啊、嗯！最緊正能量啊嘛，又 好，我哋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